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，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。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，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，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叫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歇斯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三节。 嗱，翻嚟第三節咧，咁啊嗱，頭先講呢個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今日開會啊，咁啊，除咗即係要香港電台啊，又要點點點之外咧，咁啊，另外就啊，即係好關心啊，點解抽起咁多個節目啊，將啲原因講出嚟啊，咁樣啊，扮鬼扮馬。咁香港電台回應佢嘅時候咧，就即係話俾大家聽，香港電台就會變咗 CCTV 啊 ，OK， 中央即係、就是、央視嘅香港分台。咁你仲係咩一國兩制啫？係咪？屌你不如用人民幣啦，而家係嘛？冇分別㗎，係嘛？咁由港台就會承諾咧，啊承諾呢個顧問委員會啊，就喺管治同管理報告裏邊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政府提嗰個香港電台嘅管治同埋呢個管理嘅檢討報告啊，咁佢會優先處理優化編輯管理。屌乜撚嘢叫優化編輯管理咧？你香港電台可唔可以解釋？嗱，而家用香港電台的名義，咁即係管方，即係呢個李伯全嗰個香港電台。OK， 香港電台有新聞部係嘛？有一台、二台、三台、四台，要有電視部係嘛？有中文台、有電視部咁樣噶嘛？有英文台，好多個部門噶嘛？係咪？咁行政上，咁你除行政上，你嗰廣播處長你就管呢啲噶嘛？管方噶嘛？係咪？咁但係你又係編輯，總編輯喎、啊，咁你係咪？即係鬼五馬六係嘛？全部都係你。跟住而家你呢個回應，即係回應呢、這個林大輝個顧委會啊，就關於節目嘅內容就講到自己已經變成 CCTV 係嘛？即係呢個央視香港分台係嘛？咁啊顧委會就話啊咁都唔夠喎、啊，即係你做央視都唔夠啊！林大輝認為，阿輝哥嘅顧委會。建議香港電台要做啲咩咧？犀利啊！三大任務未來，介紹國家十四五規劃第十四個五年計劃啊，即係第十四個五年規劃，係嘛？咁你五乘十四，五四中意十五一元五，即係七十啦，即係建國七十週年咯。第十四個五年規劃，同埋2035年。嘅遠景目標，哇！屌你，喂！你而家香港嘅大佬，係嘛？你要香港電台講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成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第十四個五年規劃，同埋2035年嘅遠景目標，再加埋咧同香港有關啦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嘅決定，要做多啲呢啲節目。屌咧！佢已經話我要介紹大灣區啦，係嘛？我要即係搞呢個即係國安法嘅嗰啲條文內容嘅節目啦，係咪？我都做呢啲啦，加強呢個即係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同埋國家認同嘅節目啦，已經做呢啲啦，已經變成呢一個央視嘅香港分台啦，唔夠！屌你啊！大輝哥領導嘅顧委會就係話：喂，你要做呢一個十四中，即係中國嘅十四五規劃。同埋呢個2035年遠景目標，再加埋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嗰個人大常委、人大嘅決定，所以我定咗條標題，由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，到全面赤化、淪為鬼域嘅香港電台，咁邊有錯啫？咁仲唔係全面赤化，係嘛？喂，我哋講嘢有根有據嘅，大佬，唔喺度鳩噏嘅，係咪啊？呢個就叫全面赤化。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已經好慘噶啦。而家俾你徹底啲，全面做鬼。咁仲有咩香港電台約章？仲有咩編輯住址？仲有咩專業精神、權威嘅新聞？係咪？ 喂，呢啲全部喺个约章入边嘅，系咪？咁你话啊，我要优先呢、這个即系讲呢个规划，即系关唔系优，即系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咧，要优化嗰个编辑管理，系嘛？咁咩叫优化编辑管理先？你香港电台讲清楚，唔该，又优化。你改善個編輯管理咪得咯，係嘛？改善個編輯程序，哦，總編輯要全部過目嘅，佢咁撚得閒，你咪任何一個節目由籌劃至到製作，至到出街，屌你咩？全部俾佢睇撚曬先，我撚唔信佢有時間睇，係嘛？由個節目嘅籌劃、寫報告、開會嘅時候，叫佢列席，聽我哋講，係嘛？聽啲製作人員講，嗱，而家計劃做一個咁嘅節目，係嘛？你坐喺度聽，唔該你，處長，係嘛？好啦 ，OK 咗，跟住開始製作，叫佢喺個 studio 企撚定喺度。我開廠開三日，你就喺度三日，屌你老尾，係咪先？唔係，冇你屌你啦嘛，後來先抽鳩我嘅，係嘛？美國呢啲完善嗰個編輯管理。個編輯嘅流程，因為你係總編輯，屌你老母，你李百全 ，OK？ 開廠嘅時候唔該你喺個錄影廠度 ，OK？ 好啦，拍完做後期配字幕剪接嘅時候，唔該你，屌你老母又坐喺度睇我點剪接點配音 ，OK？ 有冇做過 voice over？ 嗰把聲好撚似黃毓民嘅，有你就抽起佢，係咪啊？唔該坐喺度，屌你老味真係～好啦，到完成晒呢啲后期工作啦，准备要播出啦，唔该你由头至尾睇一次。 嗯， 你就唔好临时真系抽鸠我啲节目，系咪？你有权啊嘛，你话系咪？呢、這个就系叫做优化编辑管理，订立更清晰嘅编辑流程。啊，嗱，我即系俾意见你啲制作人员，你话俾阿处长听，系咪？喺港台你系应该咁样做先得。 嗯， 做得更好的就是屌你咩？每个礼拜都去立法会，叫佢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开会听你讲，我点样屌你咩？优化呢个编辑管理，系咪？所以你顾委会屌你啦，咪你要求港台制定具体工作进度时间表，啊，顾委会又同时要求港台重新制定培训系统，确保员工充分明白。落实约章中公共目的和使命，系嘛？咁点解你唔建议呢个香港电台所有员工都要宣誓呢？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，系咪？屌，咪应该加埋呢条啊嘛！屌你咩大辉哥啱唔啱啊？系咪？唔系都唔够彻底，甚至乎要定一条喺香港电台做嘅，必须要系爱国。爱国者做港台，屌你真系！喂，嗰啲电视嘅节目，嗰个系创作嚟，咁有啲系，系咪啊？咁你要扼杀晒啲创意，咁你咪爱国者咯，屌你！咁咪全面赤化咯，就唔好喺度屌你妈，仲要油抱琵琶半遮面，仲要攞捻住个香港电台约章嚟讲，系嘛？作为公共广播机构，应该如何如何？咁唔应该讲呢啲嘢啊嘛，大佬啊，啱唔啱啊？系咪？即系我好简单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我讲翻最近一次立法会嘅即系答问大会里边。唔係呢個誒，即係呢個口頭質詢裏邊有一條口頭質詢嘅問題，政府去答覆啲議員嘅提問嘅時候，答覆啲即係啲二月三號，全部都係建制派啦，嗰啲係咪？咁啊提嗰啲議員屌你咪全部親政府咧，又喐鳩香港電台嘅。咁呢個政府點樣答佢咧？嗱，休息翻嚟，我話俾你聽。喂，點解我要講呢一樣嘅咧？喂，你都話嗰個係公共廣播機構，因為。但而家你所作所為就要全面赤化，不單止變成官方喉舌，仲要做共產黨嘅屌你咩宣傳工具，徹底到咁，係咪？所以你而家香港電台嗰班，譬如嗰啲公務員，佢冇計啦，係咪？嗰、那個係屌你鐵飯碗，佢最多等退休，佢又有長俸，佢唔可以喺呢段時間屌你俾人扣個帽子，話佢違反國安法，屌你咩或者嚇？違反呢個香港電台約章，跟住炒魷咁啊！撲街連長俸都冇，係咪個局住又忍係咪？ 咁但係嗰啲聘雇嘅嗰啲，有啲有骨氣嘅，我劈炮唔忍撈噶啦，已經會係咪啊？仲有啲薪水咁低，屌你真係香港電台係嘛？休息陣。